12人下落不明，当地多条河流泛滥，造成广泛破坏，山泥倾泻淹没房屋同道路。人吉市有9人死亡，1人无生命迹象，4人失踪。卢北丁亦都有9人丧生，八代市有3人死亡。当局目前仍未掌握洪水的破坏情况。气象部门预测，四国西部岛屿地区预计将有300毫米的雨量，九州南部和北部地区降雨250毫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大致是天晴，下昼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9点，升976点，总成交金额2,00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18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1点，升50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芯国际39.7，升6.45；腾讯控股521.5，跌2.5；中国平安87.05，升5.95；阿里巴巴225.2，升4.4；华夏沪深352.62，升2.82；小米集团15元，升7.4；吉利汽车16.04，升1.88；中国人寿20.05，升2.43；美团点评190.3，跌1.4。建设银行6.53，升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95，瑞士法郎8.224，澳元5.407，加元5.732，新西兰元5.086，欧元8.7537。每百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76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4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6,39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4美元，卖出1,7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半山的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那段现时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黄大仙彩虹道因为部分路段有工程，彩虹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显庆街的慢线需要临时封闭，一带就比较塞车的。这个何文田的常胜街就因为路陷的关系，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那段暂时是需要封闭，本来经过那里的17号九巴的17号要改道行驶，经过时间大家留意一些临时路牌的指示。还有就是新界荃湾的沙咀道因为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那段暂时是不能够通车的，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

星期六下午的3点14分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新闻的有 Robin Yip 新的派台 single， 首本的名称叫做 Lost Forever。 所谓的一种的永远可能是建基一种关系之上的，普遍你可能会觉得啊，要讲永远应该是建立在一段婚姻关系之上，永远这样爱着你。但是有时候婚姻不是唯一的 option， 朋友都可以是的。 和你再没有运气敌对或爱下去，难过也没法恨谁，如再见又算是谁，谁叫世上有没法共对下去，伴侣仍舍不得想再见，怕已四十岁，为时未晚，就算没法分享，也总可以再分担。Yeah， 仍想。 维持一生的关系，但这首歌就是跟你讲都可以用朋友的关系去祝福大家的。来自 Eka 有句新的这首派台作品 See you next time。 如果真的将来有一天再见的时候，第一句你想跟他讲的是什么说话？ 好久没见，挺好 的，挺好啊。 Thank you. 这首歌给爱筑起记忆，在以后回味，几多推测不到，几多青春不老，世界几多不碎，揭起压力在我面前是你。离开一千里，有没有运气亦有传奇，寻找一口气，我很美。如果上行李，越过冰山与雪地，还越过生死。哦，是我天真趁你淘气，遇过分开与隔离，再废去日装作未见，我听他讲废话。其在大家当初有个冥冥中一个字，梦想中好有大叫，前来前来前来再唱歌。难道我知道知道知道多到今天都要合唱？几多都好，来后来别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是怨歌。我信他心有病，我替他感到难过，我怕他身有味，期待大家当初有过。个字，夹硬于今晚做戏，无聊无聊无聊再唱歌。难道我知道知道知道多到今天都要合唱歌？还是唱寂寞？怎么会越行越迈，突然越远？怎么变大个大个就变恶毒？几多？没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是怨歌，难道唱寂寞？越难越过，怎么再愉快作乐？几多到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是怨歌。 上飞机，背上行李，越过冰山，越雪地，还越过生死。哦，是我疯癫，趁你神秘，越过分开，越隔离，原来还是。上飞机，背上行李，越过冰山，越雪地，原来还是你。让我听做万里无期，如果分开与隔离，再废去一起。 已经分唔出系 Juno 加埋郑允琪啊。定因为是董哲加埋庞铭心的故事了。新的呢首嘅派台作品合唱歌，无论发生咩事，最终承诺都系喺埋一起。跟住我哋嘅何雁诗绝望词顶点播。 当光线亦迷茫，我客房渗入重重星浪，从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愿结，想记住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同前成员周庭，去年六月涉嫌煽惑示威者包围湾仔警察总部，案件喺东区裁判法院继续处理。 周庭承认一项煽惑他人集结罪同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黄之锋同林朗彦否认煽惑他人集结罪。黄之锋另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他亦都表示不认罪。裁判官钱礼将案件押后至八月五日下昼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周庭的定罪同判刑，并在同日处理黄之锋同林朗彦的审前复核。消息指，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本地初步确诊个案，其中一名大约三十岁男患者是昨日确诊五十九岁男患者工作足面店同事，在广华医院接受治疗。而另一名68岁男子感染源头暂时未明，正在联合医院留医。另外，卫生署在昨日确诊的男患者住的平石村玉石楼向居民派发样本瓶，现场有深喉唾液样本收集箱，有议员不满当局没有准备足够的样本瓶。港大专家何法良说，再有本地个案突显政府没有认真处理疫检疫措施漏洞，零星个案可能陆续有来，男患者工作的两间食肆有群组爆发风险。大约十名市民午饭时间在中环国金中心聚集，是港区国安法立法后首次。几十名警员到场截查参与者的随身物品，有警员说怀疑有人参与未批准的集结和违反港区国安法，要求围观的市民离开。参与人士戴上口罩，站在商场的中庭高叫口号，有人举起抗议标语，播放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纯音乐版本，将歌词变为数字唱出，并呼吁香港人要团结，不要被打沉。有人在地上摆放写有“起来不要做奴隶的人民”的标语，标语贴满未有写字的颜色告示贴。有人在商场二三楼举起白纸声援。升中派位结果听日公布，今年有54000几名的学生参加，按获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人数合计，整体满意率是九成，较去年升三个百分点。获自行分配学位的学生当中，有六成三获派首志愿，统一派位方面有八成三获派头三志愿，六成二获派头志愿，分别较去年升四个百分点和五个百分点。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所有参加派位的小六学生听日必须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并在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到获派中学注册。若果学生特别是跨境学童以及未能亲身回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应该事先以书面授权代表替有关学生领取有关文件和办理注册手续。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7点，升1044点，成交金额是219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18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1点，升508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2蚊，跌2.5；中芯国际39.65，升6.4；中国平安86.8，升5.7；阿里巴巴225.6，升4.8；华夏沪深352.64，升2.84；小米集团14.98，升7.2；吉利汽车16.06，升0.9；中人寿20.5，升2.88；盈富基金27.05，升1.16；建设银行6.52，升3.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7.61，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3，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4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639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68美元，卖出177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日咧，我哋请嚟同我哋拣歌嘅呢位朋友咧，对上一次佢上嚟我哋节目咧，就系同阿 Juno 一起讲佢哋嘅新歌嘅。 嗰阵时系女新人啊嘛，我记得。 咁我哋今日韦罗莎 hi。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唔知点解呢排喺佢嘅 IG 又见到佢开始自弹自唱啦。咁我怀疑佢系以一个唱作女生嘅姿态，谂住打入呢个乐坛啦。 冇错。 系啦，如混珠咁样啊？ 系咪一个咁嘅安排嚟嘅咧？我想问啊，我好好奇嘅真系。 咁又唔系，系纯粹因为我有一次我接触到即系 classical guitar， 咁我嗰阵时喺马来西亚，咁好有兴趣，其实几好听，不如嘗試一下學啊咁樣，咁點知翻到香港就一個非常之好嘅朋友葉柏康，佢話我有一個，你唔好買啦，好冇？你試一下先。咁我真係好中意，咁然後就而家咪開始學緊咯，即係我揾老師學咯，我每日同埋我每日。我唔能夠唔掂個吉他咯，我發現我會攬住佢四五個鐘咯，總練咯，練老師叫我練嘅嘢，或者我自己試下彈一啲嘢咯。咁而家好似重新 pick up 一個新嘅一個 instrument， 咁仲要我自己覺得啦，係佢有一個 connection 嘅，即係因為我爹哋我自細聽一啲 Spanish music 大嘅，咁我爹哋有玩過吉他。咁有啲 memory 翻翻嚟嘅時候，我就覺得 I want to continue 哦， 咁樣咯。 但你心目中每一首歌咧，你好想真係 學識佢， 純熟曬之後，你好想唱幾首歌噶？ 我好想學啲點講啊，好西班牙嗰啲歌咯。我係即係我個老師師傅洪崔展洪，佢就話你俾我聽你想學嘅係啲乜嘢類型。Yeah.咁都係啲 Gypsy Kings， 我唔知點知係嗰啲好 Latin 嘅，佢哋平靈平靈咁樣，手喺個吉他上，你唔知點嚟嘅。我又唔想話，我唔係覺得我一定要學彈到咁樣，但我想識嗰類 style 咯。而我覺得啊，會好似同爹哋有一種 connection 嘅，我自己覺得咯。 係咪 Coco 嗰類嗰啲音樂 Spanish 係啊！我諗一諗李玟。点解会系李玟？ 点解系 Coco Lee 咧？点解系 Da Di Da 咧？咁咩玩法啊？ 左手用吉他做到都劲喎！ 系啦，原来佢系谂住以唱作跳嘅新人出道。 好多才多藝，抌咩吉他就可以跳舞咁 樣，笑死我！ 但係咧，即係先前，譬如你可能有聽過佢唱歌啦，同埋好多都係睇你演戲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想邀請阿韋羅莎上嚟咧，就係咧揀咗四首歌。咁中間都有三首都係同佢同身邊人嘅一啲關係，有啲關係。係啦，咁就第一首咧就係自身啲嘅。係啦，第一首你揀係陳奕迅嘅《陀飛輪》。 Yes， 冇錯。 咩事啊？ 唉，我呢啲雙魚座真係好煩嘅， 好浪漫嘅。 其實係我記得係同一班朋友我哋排戲，咁我諗啊都有可能十年前嘅啦，到廿七歲咯。咁我哋就一齊坐 German 嘅車翻屋企，即係我老公啦。咁然後喺車上面咧翻緊屋企，然後就播緊陳奕迅隻碟啦。咁呢首歌響起，咁我就坐喺後邊望住個窗。无端端一路落泪咯，嗱都话双鱼座咪烦啦， 终极 drama queen 系啊， 当自己 MV 女主角， 系啊，望住个窗，托住个腮咁样，然后系啦，同埋啲街灯咁样喺度 pass by 咧，跟住音乐响起咁样样，女人是无止境，跟住就谂起啱啱真系好攰啊，排戏。唔知啊，系其实我谂过呢首同埋苦瓜噶，但系佢都好近似俾我嘅感觉，就系一种以前细个听唔特别觉有啲咩感觉，但系大个咗听咧，明啊，即系我一路都觉得自己好细个，因为我屋企系最细嘅，咁我个性格又系嗰种唔系好想理任何嘢，但系突然间。嗰日做完嘢，然後又坐緊German 買嘅車，雖然係一架二手車，但係我哋有車啊，即係嗰個感覺，嗰個 fact 突然間，哇！我真係大個啊，我唔再係自己得意好細個，有好多嘢要處理啊，然後唏噓咯，有一種 我好想知咧，你同車唔係得你噶嘛？ 係啊，俾人笑咯，咪所以 真係啊，真係啊，因為我靜靜地，我係希望冇人發現嘅，即係自己少少咁樣啦，陶醉喺自己嗰個 MV 入邊啦。跟住就係阿張明唔知講嘢定唔知點，咁我就嚇咩嘢啊？我覺得黐線嘅你，有病啊！雙魚座你真係煩啊，咁樣咯。 多張之難，因為呢單嘢都十年前啦， 有 咁係啦，咁你一路再成長多十年之後， 嗯哼。 因為你頭先聽，譬如係陀飛輪啦，同埋就算你想揀譬如苦瓜咧、嗯，你都有一種係辛酸咁嘅嘢中間噶嘛， 係 唏噓啦， 唏噓啊！ 你而家再睇成長呢單嘢咧，即十年前已經唏噓啦，咁十年後你會咦唔同咗咯個心態定係點？ 個唏噓再沉多，再多咗少少咯，係噶！你知我嗰日先至突然間又係嗰個 mood 上身咁樣啦。我就喺度谂，哇！其实我系好容易，我系可以入一个 mode， 就系其实人生系好辛苦，系好痛苦嘅。There's only pain。 嗯。 但系偏偏我个性就系，你只要俾一粒朱古力我食完，我就冇嘢了，即系我可以跳翻出嚟。 系。 因为我会谂，因为你会不停咁失去。 系。 你身边人会不停走，即系离开。 系。 你擁有嘅嘢越會越多，但係會慢慢流走越多，即係我入咗呢個狀態。 OK， 咁冇啊，跟住飲翻杯熱咗，跟住就喺度彈吉他，就冇嘢了。 不過人大咗，你就發覺其實即係你 establish 嘅 legacy 都可以相應地要多少少。 嗯， 即係建立啲嘢咯，即係除咗你即係有隻流逝之外。 係，所以咪我亦都有個 belief 就係、是、啊。我 while I'm here，、即系我可以点样 make good use of 我自己咧， yeah, 我仲可以做啲咩咧？咁所以我谂可能 maybe that's why 我咁想，我学好呢个吉他，我可以弹到嘅，即系咁样咯，揾方法 make use of 我自己咯。 系，期待佢以唱作跳嘅女生们嘅节奏。 Be daddy。 过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送了，为何用到尽了，至此那样紧要。 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还剩低几多心跳，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得到多于少，也许真的疯了，那个倒影多么可笑，灵魂若变卖了，相恋也没心跳，银或金都不紧要，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 No No No No，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手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秒秒。 今天跟我们揀歌有位罗莎，是啦，刚才就即是讲了他即是自己发觉哇人生成长啦，嗰种嘅冲击啦，就系陈奕迅呢首嘅《陀飞轮》嘅。 嗯， 跟住呢一首咧，我可能估应该系情歌，系咪都系讲你同你老公啲嘢啊咁样啦？咁因为你拣咗嘅系《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嗯， 我系错嘅系咪？ 你系错嘅，同爱情系冇关嘅。 系。 咁我呢首其实我每次听真咧，就一定系谂起我家姐。 系。 咁我讲少少 background。 嗯。 咁因为我家姐大我十年嘅。 系。 咁同我係唔同嘅爹哋， 嗯， 咁樣啦。但係由我有記憶以嚟，我哋都好 close， 好 close。咁我係兩歲嚟香港住，由台灣過嚟。咁我諗喺我八歲九歲，我家姐就十八九歲啦，佢就已經其實翻返台灣啦。咁所以我其實同佢一齊真真正正相處嘅時間咧，唔算係好多。 嗯。 咁就會可能我哋放假放暑假，我翻台灣啦，我哋會翻台灣，因為婆婆喺嗰邊，就會見到佢啦。又或者佢有時放假翻嚟，咁同埋細個時候我哋唔能夠成日玩嘅，等我仲係爭十歲，我所有嘅嘢對佢嚟講都係白 T 啊嘛，佢唔會想同我玩。 你仲认紧图形嘅时候，佢都冇同你玩乜， 所以冇乜嘢好玩。但佢好锡我，但系冇乜即唔会有沟通或者乜嘢。咁啊，我爹哋以前做鞋嘅，咁每年嘅暑假嘅时间咁啱咧，佢系要飞去 Las Vegas 有一个 international 嘅 shoe show， 咁佢要出席嘅。咁啊，我印象中咧，我家姐唔会去嘅，因为佢喺台湾做紧嘢咁样。咁我放暑假咁，我梗系跟埋佢。咁就係有一次，就係我哋成家人就係飛 Las Vegas， 仲要唔止去嗰度，仲要去埋薩爾瓦多，沙維圖係我爹哋嘅鄉下。 哦， 咁係一個好 long trip 嚟嘅。咁點解係呢首歌呢？就係、是、其實係成個 album 係開咗呢個雨後陽光呢個 album，因為嗰陣時好似啱啱出啦。咁我家 姐就有 Discman 有 Walkman 嗰啲嘢啦，我冇噶嘛。咁就喺飛機咧，佢同我一齊聽。 哦，即系一边 我哋 share， 系啦。咁呢一个 image 喺我个脑海里边系好 sweet 嘅一个 image， 因为我会谂起我家 姐，而到今天系啦，我哋已经倾到偈啦，佢唔会再当我白痴，大家已经系咪先？ 有啲嘢 系咁系， 佢听翻头先你讲陀飞轮单嘢。 唔止家 姐会当你， 好多人都会话我白痴，我相信呢 家姐入边啲人 冇错。 系 咁，但系即系我就会谂，其实我同我家 姐一齐相处时间算唔算好长？咁、That was a very pretty moment。 哦， 而我哋系听，我记得就系听紧呢只碟，然后系 specifically 呢首歌嘅，唔知点解，可能呢首歌我一嚟好中意啦。 系。 然後我就好深刻印象，就係、是、呢首歌會關於我同我家 姐，而我家 姐都有同樣嘅感覺噶，我哋冇傾過噶。我記得有一次我翻台灣好多年啦，又係喺 KTV 咁播咗呢首歌，跟住我就已經我少少熱淚盈眶咁樣嘅，然後家 姐就攬住我咯。咁我諗佢都有可能一樣嘅感覺，但我哋冇傾過噶。 你印象中，因为始终是差十年，你印象中去到几时你发觉咦 我同家姐係傾到偈 啊， 即係唔係淨係問功課啊，陪我玩啊，唔係嗰種。 我諗到我入演藝學院 哦， 因為其實我中學時期一路佢都唔喺香港嘅，之後到我入讀咗演藝學院之後咧，佢係有翻嚟， 嗯， 佢有翻嚟幾年幫爹哋做嘢，然後佢又再離開去第二度啦。咁所以喺我喺演藝學院嘅時候，係開始同我家姐 close 噶啦，嗯，係啦，可以傾到嘢啊。佢又問我有冇拍拖啊，即係嗰啲開始可以傾到偈咯。但我相信到今刻今天，佢都係當我白痴嘅。我諗應該所有大家姐啊、大哥哥應該點樣都係 forever 睇住自己細佬妹。即係我會覺得其實我已經大個，我係 I'm sophisticated， 但係佢會覺得你收爹啦，你仲好白痴。即系应该都系咁噶啦，我几肯定。 直到佢老到一个点，开始啲电话唔识点操作，问翻你嘅时候，就家姐你都冇叻啫。上网啲，不如等妹妹教你啊。 都系争十年啫，我唔信家姐唔识嘅时候，佢又识啦。一样嘅啫。 佢话等我问一问老公先，我都答你唔到。 冇错。 我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冷着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吸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如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才当初应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说有许多恋爱，没有结果，却胜伤心这感慨，令我都刻意避开。是我不敢相信真爱，但你不惜真心真意对待，竟令我再。 电话指丈夫涉嫌在四川嫖娼，该名朋友批评这个是共产党惯用的污蔑手段，估计真正原因可能是许章润十多日前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不同政见书籍。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君对本台表示会义不容辞协助许章润的家属。 今年58岁的许章润两年前发表文章批评国家主席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度，其后暂停教学和学术工作。他今年5月发表文章分析中国在疫情下暴露的问题，呼吁改革制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4点，升1001点，总成交金额242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18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是报12941点，升508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8.5是跌6元，中芯国际40.1升6.85，中国平安86.1升5元，阿里巴巴225.4升4.6，小米集团14.98升7.2，中国人寿20.2升2.58，吉利汽车16.42升2.26，建设银行6.53升3.9，盈富基金26.98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76，瑞士法郎8.226，澳元5.399。加元5.728，新西兰元5.072，欧元8.750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4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6390蚊，系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69美元，卖出1776.56美元。香港电台呢啲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啊，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啊，暂时交通畅顺嘅。港岛路面方面咧，较早前咧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开就有意外事故，头先就好塞车嘅，塞到铜锣湾景隆街嗰边。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不过就多车啲嘅。下角道上环方向警察总部对开就交通比较繁忙少少。九龙方面咧，黄大仙嘅彩虹道啊，近住显庆街嗰度咧，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去黄大仙方向慢线就需要临时封闭，多车啦。咁啊，龙尾啊塞翻出去太子道东。另外咧，就长沙环嘅荔枝角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荔枝角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啊交界位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仲有就系新界啦，荃湾嘅沙咀道。都是因为爆水管的关系，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那段呢就需要临时封闭，本来经过那道的巴士全部都要改道行驶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迪士尼上桥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日咧，我哋同我哋揀歌嘅咧就有魏罗莎啦。 系， 头先就讲咗两首歌噶啦，已经一首讲自身嘅，一首就系讲佢同佢家姐嘅一个几得意哦。即系有时一首歌你估唔到系一个真系一个画面嚟嘅。 系啊， 即系头先你讲系，譬如真系搭紧飞机一齐 share headphone， 就系嗰个画面可以中一世喺入边嘅咁样。 系， 跟住呢首歌咧都系同你身边一个人系有啲关系嘅。 系， 你拣咗容祖儿嘅《心淡》。 咁啊，其實呢首歌啊，佢係我一個好好嘅朋友啊，佢上年走咗，佢上年病，突然間 suddenly 離開嘅、哦、阿賢， 係阿賢。 咁我相信做做舞台嘅、應該都會知道，我唔止係舞台添，佢都參與好多其他嘅、即係可能有啲 concert 啊，其他嘢嘅跳舞啊嗰啲。It's a very very big loss。咁佢係我識咗佢好多年。而佢都認識我哋呢班，即係我啊 German 啊，即係我哋呢班朋友啊咁樣。咁佢係覺得why not 我哋自己 come up with 一啲嘢，即係喺個舞台劇界， yeah. 即係自己做一啲嘢，而唔係淨係等人哋揾我哋演出啊咁樣。咁我哋傾完之後，咁我同 German 同埋阿邱仲偉阿雞，我哋三個就話、我哋不如搞一個 show。咁然後其實呢個 idea 都係其實 come from 阿賢。咁佢就諗起即係我哋做一啲關於公司嘅嘢、就出現咗 I Sick Leave Tomorrow 呢樣嘢。咁而我哋三個即係我同 German 同阿雞，我哋冇做過任何 office 嘅嘢嘅。咁所以入面嘅內容啊，全部都係嚟自阿賢嘅，即係佢寫俾我哋嘅。而《心淡》呢首歌呢係佢選擇咗覺得要擺入去，但係改咗詞嘅。咁所以第一次嘅 I Sick Leave Tomorrow 呢個演出啦，有呢首歌，而係有佢填過嘅詞咯。然後點解佢咁重要係佢幫我哋 establish 咗一樣我哋冇試過喺劇場會做到嘅嘢，就係、可以令到原來我哋可以同觀眾咁近啊！因為佢係非常之積極咁樣去同我哋啲 fans、我哋啲觀眾保持聯絡。私底下都會同佢哋傾偈，去 maintain 一個咁樣嘅 relationship， 令到我哋就算到今日，其實我哋有 WhatsApp group， 同啲觀眾有 WhatsApp group 嘅。 哇！ 而呢個係 come from 阿賢嘅，係佢嘅 idea 嚟嘅。所以佢離開咗係真係一個 big hit 嚟嘅。咁所以又係咯，我一聽到《心淡》呢首歌，it's 阿賢咯。咁所以係好多謝阿賢嘅， okay. 我係非常之多謝佢。 咁嗰陣時佢有冇一個原因啊？點解會想？譬如頭先你提到一個 WhatsApp group 啦，係一個幾新嘅概念嚟噶嘛？即係演員同觀眾之間，不如我哋拉近呢樣距離啦。 因為我哋嘅 topic 就係一啲好貼地、一啲大家都係可能 OL 啊，即係翻朝九晚六嘅即係打工仔，佢好想可以揾到一個。渠道，试下令到我哋几个演员都可以同呢班观众系一齐啊， yeah. 即系我哋唔系我哋演员咁啊、做完戏咁你哋就 系 啦，佢好希望可以一路 maintain 住一个咁嘅关系，而佢觉得系即系 good for 我哋嘅，亦都 good for 观众嘅，等佢知道舞台剧原来可以仲有 further on， 唔系净系你做完戏之后你睇完戏就完咗啦，有啲嘢可以 ongoing， 可以累積嘅。而佢都 suggest 好多 idea， 令到我哋喺個戲入面，一啲 interaction， 唔係一啲普通嘅，即係大家只係喂有嘅舉手，冇即係再多啲，再 interesting 啲，令到觀眾係可以變成 part of 個演出，而唔係淨係嚟睇 show。而呢一個係好重要咯，我覺得。 Yeah. 而係呢個 idea 嘅 concept 係嚟自呢個好朋友張浩然。 系，系，因为同埋因为我都识佢啦， 佢係一個我諗係做咗喺 creative wise 上面，頭先係一個好多諗法嘅人之外，我覺得最 impressive 就係你好少識一個人咧，佢又見義勇為啦。佢真係 angel 嚟㗎，即係同埋佢即係見到行過有需要，我就會去幫人㗎啦。係 㗎， 咁我真係身邊我冇識過一個人係咁㗎。咁而佢呢樣嘢係有趣，就係佢可能會佢分享啦，然之後會 inspire 到其他人，都覺得咦，我可以做多一步。 Yes， 係咯，即係頭先可能阿 Rosa 你講就係喺舞台上面我可以行前一步，但係普通你日常生活入邊啊，原來我都可以行前一步。 嗯、 有人有需要我咪問下咯，幫到咪幫一步咯，係一個咁樣嘅人。 所以呢首歌係代表住好多嘢咯。 係。 想不起，怎麼會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美，我每日捱着不睬不理，但却捱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父亲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便淡。很欠费，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真理，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限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 嚟到今日咧 ，Rosa 同我哋拣最后一首歌啦， 系 好跳咧、 啊， 佢 系啊，即系当安静咗三首之后，突然真系好激动、啊， 即系唯独你事不可出去睇下讲家姐， 系啦， 跟住想心探一个好朋友， 系啦， 咁然之后嚟到呢首啊，广播到 fans 杀人事件系一单咩嘅概念咧？咁样 首先，佢系代表住我一个时期嘅， 系。 咁就係喺2000，我冇記錯應該係03定係02，其實沙士嗰期嘅， 係 好似係完咗沙士， 係 我肺怒咯，而唔知點嚟嘅，係咁好多人都以為我係沙士， 係。 咁啊，係因為我突然間有朝起身，我唞氣好痛。 嗯。 咁然後去睇醫生啦，咁佢幫我照肺，咁就發現我有肺積水。 OK。 咁佢就懷疑就話可能係肺炎，亦都有可能係肺癆，就咁睇睇唔到嘅。咁佢俾啲藥我食，咁食一個禮拜先啦，睇下有啲咩情況，再翻嚟照。咁我食完兩日，其實我冇嘢，我只係少少痛，但我又冇咳，我又冇食不振，我又冇暴瘦，我乜都冇啊！我只係少少痛啫。咁食完一個禮拜啦，咪覆診咯。咁啊，佢要照多一次，照下你個肺。咁啊，出咗嚟個結果就係、是，你肺積水多咗，唔知點嚟啊！真係，我唔覺得有嘢啦，已經。你肺積水多咗，佢要我即刻入院，去抽啊！去抽肺積水出嚟驗啊！咁啊，我已經好 shock。我嗰陣時讀緊研究學院，好似第二定第三年。 OK。 咁然後真係即刻入院啦。咁、 yeah. 然後 thank God， 我去到之後，佢哋要再好詳細咁樣照 X 光嘅，即係我要瞓低啦，我要打側瞓啦， yeah. 我要企喺度啦。咁照完出嚟咧，佢發覺哦，其實我肺積水咧唔係好夠多俾佢抽，佢驚吉。穿我个系啦，咁就唔需要做呢样嘢。咁做唔到呢样嘢，咁要点啊？我要留院， yeah. 我要隔离，我要留痰俾佢中菌咯。 嗯， 咁就即刻 admit 咗我入医院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就同呢、這个张先生讲啦 ，Jeremy 就话你帮我 prepare。 咁暧昧做咩啫？我同我老公讲啦。 嗰阵时未系啊。我就话喂，可唔可以帮我？入啲歌落個 shuffle 度啊！嗰陣時係用緊 shuffle 嘅，咁啊，你幫我入啲 jazz 啊，啲 R&B melody 嘅，等我可以聽，等我可以瞓，又好難瞓啊！喺間隔離病房咁樣， 即係拍拖噶啦， 係啊係啊，已經拍拖噶啦。咁好啦，咁嚟到咁好啦，咁啊有一晚我其實就係聽緊 shuffle， 就嚟瞓著噶啦，聽 Frank Sinatra，OK，、咁係我中意嗰啲歌啦，咁然後完啦。我真的差不多瞓着之际，软硬，嗲嗲嗲嗲嗲嗲嗲，我成个人弹起啦，明唔明啊？点解会有一首咁嘅歌？哇！咁所以呢首歌听真都系呢个感觉，就系咁样嘅，对眼好 精神， 系啦。即刻醒曬啊！咁啊 ，That's why 我揀呢首歌。 但係先，我哋翻翻去個源頭。係，你明明話要 R&B 同 Jazz 呢首歌無啦啦點解喺入邊嘅咧？ 佢咪就係想玩嘢咯。 你之後又問佢，佢真係咁。 我有啊，佢咪爆笑咯。我話翻俾你聽嘅時候， 哦，有成400首歌你都中喎。 第二日咪打俾佢咯，我哋点解整一首广播到 fans 杀人事件咧？我啱啱争啲瞓着噶，佢咪咁咯。佢我就系想咁啫嘛，咁闷，全部都系啲慢歌咁闷。 我想知样嘢，你当初俾佢吸引到系咪？就系有呢一啲咧。 You sure 你要问我呢个问题？ 系啊，即系咧有啲男仔咧，即系中意嗰啲追人嘅时候咧，系中意激下你啊，系咪嚟搞下你啊咁样嗰啲噶嘛？ 嗰啲系中六嘅时候先会咁样对一个男仔。 但我想话 exactly 就系咁咯。 系咁，而你俾佢吸引到， 我唔知道我 即系 work 噶呢单嘢。 我唔知点解我会咁样。 哦、 I don't understand。 个光头解咗未啊？ 绑实咗一世噶啦！ 啊，唔好睇啦！ 但系我觉得有趣就系，起码我觉得有一啲咁样嘅系，佢系令到你笑嘅一个人咯。我谂都系， 佢系嘅， 系咯。 我谂，即系我之后我谂啊，你系要整鬼我嘅点解？但系呢个系佢嘅 way of showing、 yeah. 一种爱意咯。 系。 其实啱啱一齐都我都有 kick 嘅，因为我屋企人系会讲。会讲 I love you， 咁会揽会掂好 touchy 嘅， 佢唔係嘅，亦都唔會講嘅，亦都唔會用咁樣表達嘅，反而佢原來佢搣搣我，原來喺佢嘅角度係我唔會隨便搣人嘅。原來呢個意思喺佢嘅角度係，哦，佢 he's showing he loves me。 系， 咁就系、是、我知道咯，我慢慢即系咁多年，我哋零一年一齐嘅， 系， 咁就我知呢个系佢嘅方式咯。咁我有时会问，点解你唔可以即系咁样摸下我块面啊？咁样，咁佢会嘅，但系佢用指甲咯，即系咪咯，咪落嚟咯。 正所谓世间万物相生相克，都冇咩呢个道理 啊嘛。哦，你唔可以咁样摸咁样，我咪摸紧咯。我指甲啫嘛，即系冇啊。So I accept 但唔系啊，你头先讲出你自己几开心、 啊、 ，sweet 到一个点。 嗯，系嘅。 咪系咯。喂，但系今日咧，好多谢晒韦罗莎啦，即系用四首歌咧，即系讲咗佢即系同身边好多唔同嘅一啲小故事。 嗯。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几得意，就系佢记忆一啲嘢嘅时候咧，就系、是、一啲啊，即系一个 moment 咯。 系， 即系唔系一条哇搞咗大龙凤啊，嗰、那个礼拜啊，诸如此类，就系、是、一下，咁样样。 呢、這个都系我之前，我呢一排可能唔知啦、我玩可能玩紧吉他啦，我谂起我爹哋，我就觉得好得意啊，系可以因为一啲可能声音或者气味或者系味道，然后你系零秒去翻一个你 memory 嘅一个地方。呢、這个我好 fascinate by 呢样嘢，其实都好好 sad 嘅一样嘢，但系都好 sweet at the same time。嗰種你立刻翻到去某一個地方， yeah. 而只係屬於你自己嘅啫， yeah. 人哋唔會知嘅。 係繼續多啲嘅 moment 啦。 I hope so。 翻去會下你老公先啦。今日多謝曬韋羅莎， 多謝 ，thank you。 领导我大教晒你哋，冇咗你哋我哋会死。而话唔精嘅英文字 A B C D E F G， 你啲名字叫做 fans 过嚟支持你。佢都鍾意上勁嗰金曲，佢 EYT 吹親 BB 就係 fans， so beat 到有早冇遲，亂打拍子表示支持，萬人大合唱世界熱，黑色 banner 就反光字，永遠愛你，我哋支持你，陽光七不熟刮地簽名要簽正，喺大髀撞到實 Q 即刻做戲，你做正件有冇鍾如記，話呢話路喺後台，你爺見到偶像成個彈起，軟硬天師我支持你，三個 fans 一齊嚟，話陸家俊 我哋支持你， 鄭子豪 我哋支持你， 郭蔡興倫 我哋支持你， ABCD 繼續支持， 車輛眼靈 我哋支持你，黎明志 我哋支持你， 何婉瑩 我哋支持你， 陳麗琪我諗我係 fans。 守住门口24小时，啲秘密通道佢无所不知。勤力个 P R 非常准时啊！晨早6点喺唱片公司啊，场上黑字啊，地下写诗。有喜事嚟会震碎玻璃，见偶像架车穿出路口，佢就跑出马路做长跑好手啊！跳高拍手做擘大口，摊喺路中心啊，扭亮扭头。清水湾追到隧道口，披头散发又成身汗臭，面青口唇白都唔识得呕。嗌够睇够咪爆几头啊！赖碧芬， 我哋支持你； 关伟恩， 我哋支持你； 张惠妹， 我哋支持你； 各位 fans 请你支持黎婉文。 支持你， 叫我 Moco， 支持你， 闪金凤， 支持你， 求下你，嗌我， 软硬软硬软软软软软硬软硬软软软软软软硬软硬软软软软软软硬软硬软硬软硬。 嗌多次啊！ 多谢，多谢晒。 多谢。 你哋好吗？ 我唔知讲咩好。 好开心啊！ 多谢。 嗌多次啊！ 多谢。 上台献花你娶咗我啦，强行 作文都幾好㗎，炒到我電話，知我 call 機 number， 半夜三更。 學生你好嘛？ 我喺我樓下，攤喺我花架，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對住我同我嘻嘻哈哈，擰轉背踩雕大花。fans 係我哋嘅食糧，買我隻碟又買我幅相。處等式中鋒嚟設置捧場，來來去去得個幾個樣。陳李黃河歐陽林國張歡樂今宵請鼓掌，真真假假氣氛還像 fans 偶像團體大合唱。Leon 學友， 支持你 ，Aaron 華仔， 支持你， 億年車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前主席林朗賢和前成員周庭去年6月涉嫌煽惑示威者包圍灣仔警察總部，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繼續處理。周庭承認一項煽惑他人集結罪和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黃之鋒和林朗賢否認煽惑他人集結罪，黃之鋒另被控一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他亦都表示不認罪。裁判官钱礼将案件押后至8月5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周庭的定罪和判刑，并在同日处理黄之锋和林朗彦的审前复核。消息指，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本地初步确诊个案，其中一名大约30岁男患者是昨日确诊59岁男患者工作粥面店的同事，在广华医院接受治疗。而另一名68岁男子感染源头暂时未明，正在联合医院留医。另外，卫生署在昨日确诊的男患者住的坪石村玉石楼向居民派发样本瓶，现场有深喉唾液样本收集箱，有议员不满当局没有准备足够的样本瓶。港大专家何柏良说，再有本地个案突显政府没有认真处理检疫措施漏洞，零星个案可能陆续有来，男患者工作的两间食肆有群组爆发风险。一名23岁男子7月1日在湾仔摩布连道近谢斐道驾驶电单车被截停时怀疑撞向执勤警员。男子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被告出院后坐轮椅到犯人栏应讯，总裁判官苏伟德拒绝被告保释申请，还押至10月6日再讯。控方代表律政司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申请押后案件三个月，认为警方需时在多条涉案街道搜集闭路电视片段、检验电单车和手机，但辩方大律师刘伟聪反对，要求还押时间缩减至两个月以下。警方前年2月追截涉嫌超速七人车时，怀疑以市民车辆作人肉路障，导致五车相撞，七人车司机同男乘客身亡。死因庭裁定两名死者死于意外。死因裁判官话，警员当时举起手势后，有车辆缓慢向前驶，有车辆停低，而警员手势想拖慢车辆，但实际同截停车辆无分别。两名作供警员都表示忘记通例内容。交通总部高级警司欧永良作供的时候亦都说，相信和寄望执勤警员会到内联网翻阅警察通例。裁判官认为警员工作是不能预测，要及时作决定和评估，认为警方要确保人员熟悉涉及工作的通例。他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不要假设警员熟悉或记得警察通例，警员追截时上司要下达指示等等，要求警方三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交代进展。警方代表就话需时六个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9点，升966点，成交金额250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18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1点，升508点。 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0蚊跌4.5，中国平安86.15升5.05，中芯国际40.1升6.85，阿里巴巴225.4升4.6，小米集团14.98升7.2，中人寿20.15升2.53，华夏沪深352.78升2.98，吉利汽车16.4升2.24，建设银行6.52升3.8，美团点评191蚊跌7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7.6，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4，人民币7.041，英镑兑美元1.249，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系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714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643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67美元，卖出177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了，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的。港岛路面方面，中区的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北打街至到花园街，至到这个花园道那段交通较为挤塞的。皇后大道中西行线近住北打街至到花园道交通较为挤塞。九龙方面，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牛头角定富街都系多车。九龙湾启祥道西行线近住伟业街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观塘道接近平石村噶啦。咁另外有啲封路措施咧，要提提大家噶。长沙环荔枝角道因为爆水管嘅关系，荔枝角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嘅。交界位嗰度咧，交通就比较挤塞。而荃湾嘅沙咀道都系因为爆水管啊，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本来经过度嘅巴士线全部都系要改道行驶啊。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青屿干线迪士尼上桥去九龙、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同埋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寻常事认真做。 Jason， 原来你同思培是口和心不和嘅。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 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啊。 我知系你。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思培、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 我是郑丹瑞，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Play. No matter 时间嚟到下昼嘅4:43，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歌拣嚟 Hebe 田福音最新作品，歌名称叫做一一。同一时间咧，第五张嘅个人专辑同埋第二次嘅个人巡回演唱会，都伴随住呢一首歌咧，好似周快同歌迷可以见面啊！除了这些天王天后的动向大家会很留意之外，跟着想为大家介绍的是 Hebe 新公司同公司的一支独立乐队。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

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他们的人没有几个，都落一身灰尘的鞋盒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 近期好欣赏嘅一首创作歌曲。除了郑兴最近推出嘅呢一张新专辑《眼泪博物馆》，我好欣赏之余咧，韦礼安呢一张我都觉得非常之出色。 茶几茶杯共沙发，老师中灰色的墙。残酷倒数一场，我们再相见另一个地方。我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生活，再起来让我的世界如此游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在窗前沉默着日升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写和写家就回响，布满了灰尘的窗，细诉上细诉上思念乱了方向。 海靓安最新专辑《世界没有你的世界》。之后要为你重新介绍呢一支嘅乐队，虽然你已经好熟悉佢哋，佢哋叫做苏打绿，但系跟住落嚟咧，佢哋就会用全新嘅团名叫做鱼丁物重新出道。原因系因为同旧公司咧喺版权合约上咧仲有啲官司未解决嘅，但系2020年咧系苏打绿重新同大家见面嘅日子。於是乎他們決定用蘇打綠的名字的其中某些部分魚丁物出名，重新再跟大家見面。 這條路好漫長，時光逼着我們長大，好多話不能講，只有把酒言歡的他。這世界說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我最盼望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今日仲有首歌拣你，而苏打绿2020年同我哋回归见面嘅作品。那个名称叫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 鱼丁物，记得他们的新名啊。之后都会有一些巡回演唱会跟大家见面的。 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